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昨天說戴翠爾夫人，即是香港人戴翠爾夫人和80年代這三樣是三位一體不可分割。 現在想起來，我想很多人都會同意， 80年代1980至1990 是香港風起雲湧，香港人喜怒哀樂， 心情最為澎湃起伏的10年， 亦是香港經濟起飛麥理浩時代， 那些一連串的良政， 9年免費教育、居屋、清潔運動、反貪等等， 是奠定香港繁榮的成果。 但是好景不長， 我們記得79年麥理浩一入大陸， 鄧小平跟他說了一句話，他出來說請投資者放心。其實香港前途問題是整個80年代都困擾香港人。現在想起80年代是一個非常百感交集的10年，那10年香港的經濟起飛，香港人有歸屬感，香港人正式覺得自己家，還有最多的人才匯聚， 創意在香港人的10年代神采飛揚，還有很多，剛才你說的是一些大的環境。如果你說在市民或年輕人當時的年輕人的一代，80年代是Walkman 手提的錄音機，VHS錄影帶，剛剛發明， 那個年代是一些影音很普及 享受的年代，而開始有電腦，而電腦當時都是很早期的， 綠色那隻，Apple II 或者Apple IIe， 黃安電腦， 80、86，即是IBM早期那些， 顯像器叫做Mono， 即是綠色，要是橙色， 30年前就是這樣。 今晚我們邀請聽眾，大家跟我們分享 時光記憶回到走廊裡，想起82年9月戴翠爾夫人訪問中國，當時82年9月，不想你記不記得香港有什麼流行作品，當時的電視劇播什麼呢？《香城浪子》，黃日華、莊靖賢、崔冰冰、梁口頭線，還有一套叫做《過山車》。 這些約莫是1982年9月，當時香港是一個非常黃金的時代，無憂無慮，但想不到其實陰影已經慢慢籠罩。那10年的確是一個很健康快樂但又出現隱憂的10年。當然香港人亦是當時受日本文化影響很厲害。 很多歌星、作品都受日本影響。 我記得82、83年是否就是那時， 日本的谷川新司來過香港演唱，他有一首名曲叫做《星》，是由香港的關正傑唱出來。你聽那時流行音樂的風格，你看跟現在相比，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不见朗月，到我迷途。 有声 何方野路 伴我独行是流萤 终不独行 沿途寂静 此地有呼吸声 漫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 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和黑暗是黎明星也灿烂伴我夜行 這首歌我覺得開啟80年代 因為最早是1980年年頭1980年 關正傑大地恩情的專輯裏面其中一首歌曲是谷川新詩詞是鄭國光先生聽著歌進入八十年代香港滿懷信心經濟又好百業興旺經濟不只是靠地產當時1980有什麼呢我記得香港銅鑼灣有間Esprit時裝在天后 另外還有Bang Bang,拍完那些一堆警匪片,進入80年代是另一個充滿憧憬的時候,你看星這首歌很勵志,充滿希望,黑暗過後是黎明,踏過荊棘苦中找到安靜,滿天星光不怕風景,滿心期望過黑暗是黎明。 香港人一向都很樂觀,不怕困難,看著星光引路,就算在黑夜裏都可以找到理想,所以這個用星星開始,就算是黑夜 都看到光明 80年代其實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年代 那時候基本上普遍的人賺錢不多 但是很有趣,是不會覺得沒有希望 只要勤力,你就會有階級的向上 或者你可以置業 或者會找一份好工,讀書,希望可以考到大學 你就可以改變了你家的將來 那時候人們不會怨 關正傑亦形象健康,作風正派 這些歌老少涵疑,任何人聽到都會覺得 真是滿懷的,對人生充滿期望 這個開啟80年代 步入風雲10年 那時候的日子很開心 如果各位未聽過,問問身邊媽媽 一定聽過這首歌因為日本和風帶來的文明氣氛 網絡8B1903多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 陶傑,鮑偉聰 80年代當然不是關正傑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專業人士 因為他是聖保羅南美中學畢業香港大學建築系高材生 還有基層的低收入人士 還有社會的低下階層 還有一個油尖旺的香港 那個都是生氣勃勃 雖然有三合會、夜總會 也有80年老黎妹 到1981年,香港人完全沉醉在繁榮和安居樂業的氣氛之中 直到1982年,戴卓爾夫人9月去北京中英談判 開始香港社會躁動不安 在這時候,這一年有一套電影上映 現在看回,很有社會意義 就是麥當雄導演的靚妹仔 足足31年前 這個靚妹仔真是厲害說直擊香港的無知少女誤入歧途誤識那些姑爺仔、黑社會然後做靚妹仔當時一對玉女叫林碧琪和溫碧霞 咁呢一隻歌呢,而家聽返,你聽個名,已經好唏噓。知道各位有咩感受啦。我唔知道一首主題曲有幾多人聽過,但係叫做自由在我手。自由在我手關係,呢一個片段你記唔記得?嗯,你聽返出邊個唱先,然後你唔開估住。關係香港啊,係有自由的,聽下先。<笑> 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你得失与否 Thank you. 自由在我手，余安安唱，作曲黎小田，作詞卢国沾、黎彼得。 大家聽這首女孩子的主題曲，第一句 是否很感觸呢? 揮揮手為我的自由， 今天與你分手，三十多年後聽回這個插曲，我電影的片段說這個年輕人是林碧琪和新式的男友叫麥德和，麥德和帶她晚上去四圍玩，又喝酒，又跟她有一場戲在維多利亞公園滑雪劇。麥德和跟大佬麥德和一樣是武場高手，在那個 表演滑雪劇時真是非常有動感，現在你看看是否英俊、是否聰明，見仁見智，但當時流行這首歌，頭髮長長、亂舞，很浪漫，有香港基層油尖旺的浪漫感， 我還記得那場， 現在拍不拍，真是香港感覺，這首歌明明是不良少年，但那段戲真是他帶 林碧琪四圍玩，又是有那種類似兩小無猜的英國片裏面 Melody Fair那種杜麗絲凱德和麥里斯德一起去遊樂場、逃學那種墮落的浪漫， 還有那場他們兩個被人追斬， 亡命鴛鴦，接著擋刀，你都拍到暴力美學，你沒笑為了女友擋刀，當時當然倒閉了，那時候油尖旺的青少年在迷途迷路，那時候沒有宅男，怎麼縮在一二角，香港的年輕人、男生所謂沒有現在縮在一二角暗春，大哥黑社 會要這些壞人要起你的女兒，用命去護駕、護花，這套戲之後魚蛋妹、魚蛋檔等字，或者油尖旺的現象引起 很多的回響，亦都反映了社會在富庶繁榮之下，現在的電影都看不到現在的現實。80年代你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或者你問問你媽媽，如果你還在，你在做什麼呢？我們新聞之後繼續回顧。